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敖廖，我的心愿是，我希望我的手机电量可用久一点，不用经常充电。手机这个东西，不晓得啥的时候开始已经变成一定要随身携带的必需品了。但是正是因为经常要用，耗电又很快，而且现在天气冷了，手机经常突然都自动关机了。我现在每天出门都要随身携带充电宝，防止自己突然失联。但是带充电宝又太笨重了，很不方便，所以我希望我的手机电量能持久一些。而且如果手机你电池可以设置成太阳能的，那都太好了。 拿着古董的筷子，捕捉生命的文字，拨开烫手的梨子，你幸福的种子。没有预定的日子，看着你样子，没有节目的日子才是好日子。看着我们的影子，像未来的孩子，盖个半平的房子，脸孔贴着你鼻子，没有手机的日子，锁住你脖子。 Yeah. 音乐是一种解药。我有所理解，你有所感悟。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 听一段民谣，讲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课。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出开的，哦，从不敢和你。

舍，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在发生

最愚蠢的无奈。 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 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大不了喝口啤酒装个心酸。 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而我爱你是一场完美的遗憾。 铭记他的生命吗？树叶摇了，是因为他想自己跳舞。你哭了，是因为感动还是悲伤？我们都忘了，是因为刻意的回避吗？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决定了，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决定。说不能，还是你根本不想，还是你想了，想了更多理由。在美梦里也留不住的春天，在吹醒它的冷风中一片朦胧。太阳更大，只是透不进来。我们还是决定给我一点温度。太阳更大，还是透不进来。 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也许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客气，彬彬有礼。也许不知不觉我们再也不联系，也许一开始就注定要分开，很无奈。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出来，很伤害。虽然我们依然爱着对方，可以两败俱伤。你是否恨过那个相遇的地方？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陪你爱过每一个寒冷的夜，带你走过每一个季节。在这里相遇，别忘了我曾在这里说过我爱你。也许那时候 我们已经苍老，两鬓斑白，亲吻你的勇气还在不在？每当这个城市有灯火阑珊，像星光满天，我总会想起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你有很多观点，但没有任何杂念。那时的我是个纯真的少年。如果来生还 曾经这么说，现在听听我们 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大家都吱吱，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观着你我身影。 九和热露露。听惯了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二零一八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二月一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周、吴建彪、李林、冷面笑星方清平、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清风， 清风 流转， 流转 空气， 空气 流动， 流动 河水， 河水 流淌， 流淌 道路， 道路 流通， 流通。 和谐生活需要共建， 健康生态需要分工， 京津冀协同发展，疏通则不痛。 京津冀协同合作，融会则贯通。 北京时间15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大家好，我叫李佳瑶，今年21岁，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我的心愿呢是我的视力可以变好，因为我平时近视我都是戴着眼镜的嘛，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特别的不方便。就我记得是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摇滚乐的现场，那天气氛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一起冲进人群里，跟着人群其他人一起抛过碗啥的，结果就是可能是因为出了太多汗，而且动作就比较剧烈嘛，眼镜就差点给甩掉了，有好几次。然后后来我就只能是抓着眼镜看完的全场。然后从那次之后，我以后每次出去玩我都是尽量戴着隐形眼镜的，但是我还是就是希望我能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吧。毕竟戴隐形眼镜也是有伤害的呀，所以就不要让视力再下降了。 星星的距离，暧昧模糊视力，慌张的前进，谁能给我勇气？找不出病因，翻遍了大道理，相信怀疑，跳脱逻辑，你说这场爱情，拒绝抛弃时的回忆，重新认识你。小眼睛小空心，绕着你运行，一个你十个你我都想看清，戴上黑框眼镜，把你的笑容认得更清晰。小眼睛小脾气小任性的你，一个我一个你，剪辑爱的电影，黑框眼镜，为了记录每个幸福的你。摘下了眼镜，就摘下了星星，害怕被放弃，更害怕看丢你。拼了命收集故事里的场景，反复练习说我想你，见面却装犹豫。

陪你到最后。 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

的思绪的面容，他在拉锯的街头留下影子方向，再回眸人的心头，眨眼的时间方向已飘散，影子已不见。直爽，日子过得就像那些不眠的晚上，他嚼着口香糖，对象漫谈着理想。 用你陪我并不孤单。 知道你一直陪着我，就像我从未曾 无常的孤单。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姚瑞成，今年20岁。对我来说，我印象中一件挺难忘的惊喜是，我大概大二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暗恋我，然后呢，他就在双十一的时候悄悄背着我给我买了一箱零食。然后我当时收到零食时，我并不知道是谁送的，我以为是我自己订的东西，我也没去拆开看。等到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打开整个人就懵了，因为我没有订过这些。后来呢，他也没，里面也是匿名的，也没有说是谁。然后很久之后呢，我是从他朋友的口中知道原来是他订的，然后这件事情给我印象还是挺深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暗恋我的人都能亲口跟我说出来，这样的话我就知道他们是谁了。 终于可以在今天画上句点，一睁眼翻阅过去画面，快想不起我们为何会诀别，只看到那双你送的鞋。

着，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心已沉默，撕破。我总要变跌落，为何是梦还是解脱？ 让你留下，让我把这四季的花呀都烧个干净，你说好不好？这样你就是最后一个。 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轻轻唱，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轻轻唱，寂寞成长。

就这样，尽管这样愚昧。

唱着一首永远望眼欲穿的生活，长得不可得的城市和失无所失的爱情，你听碎了所有人间喜剧，你只微笑一言不发，就像五十年后的那次四目相对啊，人飞的眼睛，那是没有离别的风景，忘掉名字吧，我给你一个家， 冰雪融化的早晨，浩瀚我们